请掀开经本第150面啊，第五行，若有助笼，要出龙人，我现龙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这个天龙八部虽然有一些小的能力啊，我们在佛法里面讲呢，是小神通啊，但是他们依然呢不能够脱苦啊，不能够脱苦，所以他也是希望超越他这一类啊，超越他这一类。那么菩萨非常的慈悲啊，只要他发心，一定去帮助他啊。那么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天啊，天呢他都想离开这个天界啊，何况是八部鬼神。那么这种心呢，就是所谓的觉心啊，觉悟的心，知道自己所处的这个境界不是究竟的，而是可以能够学离啊，去求得一个更好更殊胜的环境。那么这种环境呢，总而言之都是为了啊修行正果啊，因为这些恶道啊，他们的障碍比我们要深重的太多啊，所以虽然是这个龙啊，我们讲的有很多种类呀 啊，即使是天龙，他也希望啊能够到人间有机会呀、来进修啊。第三一类呢是月叉啊，若有月叉。要度本轮啊，这个本轮就是他本类啊，他也想超度他本这个本类。说我与比丘现月叉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月叉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轻疾啊，这是疾是讲他速度很快啊，那么轻是讲他这个。浮现在这个空中。那么在经上讲呢，那么这一类的鬼神呢有三种啊，一种说是地形的月叉啊，一种是在虚空，一种是在这个天宫。那么地形的月叉，它能够施布施财物，它不能够啊这个飞行。这个天夜叉呢，他这个布施啊，里面有这些车马啊，这是讲这个这个修因啊，能够布施这个车马，所以他的这个果报啊能够飞行。佛转法轮的时候，地形夜叉就将这个消息传出去 啊。那么空闲的夜叉听了之后啊，在辗转呢就将这个消息传到四皇天，乃至于传到这个大梵天王啊。那么在经上讲呢，这个天要叉了也是守护天宫的鬼神啊，守护天宫的鬼神啊。虽然他在天上服役，但是他是鬼神的身份啊。若钱大婆要托其人，我与彼前现钱大婆身，二位说法立即成就。那么这个一类呢，是说于是忉利天的月神啊。那么钱大婆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香音啊，它是这个天宫里面啊需要它奏乐的时候燃香，它闻到这个香气就集合到天宫啊，这是演奏天乐，娱乐这个天众啊。那么是这一类的神，所以也是鬼神的一种啊。若阿修罗要错其轮，我与彼前现阿修罗身，二位说法令其成就啊。修罗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啊，因为说到六道啊，那么它也算一道啊，也算一道。不过修罗在本经里面讲，这个说得很详细啊，除了地狱道没有之外，其余的四道都有。他在哪一道啊，他的这个业报享受与那一道大致上相同啊，所以说是人间有阿修罗啊，这个畜生恶鬼都有阿修罗啊，天也有阿修罗。所以佛经里面呢常常呢讲五趣啊，五趣就是五道，不算阿修罗，因为阿修罗在哪一道就可以归入到哪一道。那么讲六道呢，是单单指天阿修罗啊，而不讲这个人阿修罗啊，单指天阿修罗算他们是一道。那么修罗翻成中国意思叫五端正啊，面目啊都相当的丑陋啊，也翻作飞天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有天人的这个福报，而没有天人的德行啊。那么这一类他是修下品十善业而得的果报啊。那么所谓下品十善业，就是他这个嗔恚傲慢不能够断除啊。所以说虽然修十善业道啊，他这两种烦恼障碍了他啊，就这个习气不断啊，所以即使有天福，他不能够在天身，而在天上的修罗身啊。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天修罗，只要是修罗，无论他在哪一道，福报虽然是大，可是他造的罪业也相当之重啊。那么这个福报享完之后必定堕落，这是修罗之苦。所以一旦觉悟了之后，他也想离开啊这一种的果报。那么观世音菩萨啊， 当然也是要帮助他的啊，要令他成就。若紧那罗要脱其轮，我与比亲现紧那罗身而为说法，令其成就。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呢，经上讲啊，也把他翻作非人，他的形状与人没有差别啊，但是头上啊长了一只角啊，他不是长两只角，长一只角啊。那么他呢与前他婆是相类似啊，相类似，是地势天的月神啊，地势天的月神啊。那么或这就说明了，这个天宫里面的月神呢有两类啊，而这两类呀还是有区别。前他婆只奏世间的音乐啊，那这个天乐比我们的人间音乐要美妙的多了啊，但是他不善梵音啊，不善梵音。而紧那罗他懂得梵音啊，那么我们也晓得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啊，那么也在天宫说法啊，佛在天宫说法，诸菩萨也不例外啊，所以天上有佛法啊。那么在说法的时候，说法之前有这个梵音的演奏啊，说法终了的时候也有啊。那么我们现前呢，这是一切随着我们现实的环境都把它省略掉了啊。如果要是按照大作讲经啊，我们讲经之前与讲经之后的回向啊，都有这个梵音的演奏啊，就是我们有赞颂。那么紧那罗呢，常于这个梵音的赞颂啊。那么这样一说来，这个天上也不错啊，啊，天上的确比人家好。可是诸位要晓得，诸佛菩萨在我们人间弘法利生，我们想想，几个人开悟了？几个人得度了？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苦口婆心呐、六道里面这个得度的机缘，的确人道最为殊胜，而这个比例不这么少。佛菩萨在天上讲经开悟得度的人啊，比我们人间就更少了。那也许诸位要问，天人很聪明，为什么得度的还少呢？啊，天人呢他是乐多苦少啊，所以佛菩萨虽然讲经说法不容易开悟啊，喜欢佛法是一桩事情，那是感情上的喜欢啊，很难领悟啊，当然更不容易去依教修行了啊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人天善法他比我们殊胜啊，这个修学出世法他不如人间啊。那么我们人间讲修行出世法呢，比天上要殊胜啊。除这个之外啊， 我们人间这个造作种种罪业，那也是要超过天上啊。天人虽然不肯认真修行，但是他不大造罪业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就是他们这个道德的水准比我们人间要高出很多很多。那么第七类呀，摩诃罗伽啊。若摩诃罗伽要出其轮，我与彼前现摩诃罗伽身，二位说法令其解脱啊，令其成就。那么这一类呀，这是翻成中国意思就是大蟒神啊，我们俗话称之为地龙啊，就是大蟒蛇啊，大蟒蛇。那么这一类众生呢，也是守护伽蓝神啊，他皈依佛之后发心呢护法啊。这个蛇的苦比龙啊还要超过啊。那么纵然是这个大蟒啊，我们读过安世高的传记，安世高的同学啊堕落的这个蛇身呢，就是属于大蟒啊。很不幸的，他就做了我们世间所谓的龙王啊，本省同胞所说的麻子啊。诸位晓得个麻子啊，就是龙王啊，是龙王啊。香火虽然很深，杀业很重啊，这种福报享完之后还是要继续堕落。那这个堕落这是一世不如一世啊，所以当他觉悟之后也是希望赶快的脱离畜生身啊。这是畜生这一类。若诸众生啊，要忍修忍，我与这个魔性人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。若诸非人有形无形，有想无想，要度其轮，我与彼身界限其行而为说法令其成就。那么人身这个不必多说，这是我们现前的境界。可是经里面常常啊提示我们，所谓人生难得啊，佛法难闻，啊，这两句话我们听得耳熟，可是有几个人呢真正觉悟到人生之难得呢？觉悟了，他一定珍惜人生啊！人生的确难得而易失啊！啊，得人生很不容易，失人生呢太容易了啊！那么这一桩事情在此地我也不必多说了。六道里面最难得到的是人身啊，人身佛之所以赞叹，就是最容易入道啊。天人路多苦少，把修道这个事情疏忽掉，三恶道啊 苦太多了，乐太少了，啊，纵然想修行，他的障碍太多了，啊，人间所谓是苦乐参半啊，啊，因为有苦，容易觉悟，啊，因为还有一点点安稳，啊，容易修道。这是人间啊，这个环境啊，最适合于修行啊。那么我们想的人生，菩萨就现人生为我们说法啊，使我们得到人生啊。那么这些非人，这个包括的范围非常的广大啊，像经里面讲的有形无形，有想无想啊，包括的范围太多了啊。在我们世俗间来说呢啊，所以讲是日月星辰啊，鬼神精灵之类的啊，都包括在这一条里面。乃至于精神化为土木精神精石之类的啊，也包括在这一类啊。那么他们如果是有一念回心啊，皈依佛法啊，想脱离他这一道啊，观世音菩萨也发心啊，先同类身帮他成就啊。那么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是把三十二类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出来了啊。后面呢，这是总结啊，世名妙境三十二应，入过度身。借以三昧闻熏闻修，五足妙力自在成就。那么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啊。这里面有几个字我们要注意啊，不能够轻易的看过。那么上面讲的这个三十二应身啊，最高的佛可以现，这个观世音菩萨可以现佛身啊，最下的啊可以现这些鬼怪精灵之身啊，真正是无所不现身啊。那都是观世音菩萨变化的啊，所谓是随类善巧方便的实现啊。虽然是些总不离妙境啊，这个妙呢就是随类实现，这是妙啊，所以称之为妙色身呐、啊。啊，所以你要是问啊，观世音菩萨了是什么样子？啊，观世音菩萨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看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。啊，这都是对于佛法了不懂得才会有这个问题。啊，那么你要是明了了观世音菩萨什么样的身份都有啊，你不能说他是男的，也不能说他是女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他随类现身啊，这个叫妙啊。什么叫净呢？ 净就是虽然水类现身，与一切众生呢和光同尘，菩萨是清净不染，这就叫净。啊，那么我们要想学观世音菩萨，就要在这个地方学。啊，我们现在虽然不像经典里面讲的有这样殊胜广大的境界，可是诸位要做六祖坛经，啊，祖师跟我们讲的三身，啊，清净化身是我们的自信。圆满报身是我们的智慧。啊，那我们要问问我们有没有自信啊？六根的根性就是自信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清净化身啊，没事啊。自信其用就是圆满报身。啊，如果我们用六根根性对外面的境界，啊，就是教光大师所讲的摄食用根，那就是报身了。什么是千百亿化身呢？我们一切的思想行为就是千百亿化身。六祖大师就我们自己身上指出了三身，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三身不得自在啊，是因为你迷而不觉啊。虽然迷不觉，可是我们的妙境并没有失掉，妙境还是在呀，没失掉啊，而是自己迷了，自己见不到。如何叫我们自己再能够亲证，再能够见到，这是我们先前修学最要紧的一桩事情，所以此地称之为妙境三十二应。建议三昧闻熏闻修，那么这是显示出因地的修行。这一部经着重在菩萨了自己怎么修行成就的，啊，换句话说也是给我们做一个示范，啊，我们要学观音法门从哪里下手。闻熏闻修啊，这是讲的三会，三会的基础是禅定，所以说戒以三昧，三昧是禅定，从定中起的闻思修三会呀，啊，跟你说一个闻，说一个修，啊，这个思就包括在其中了，啊，因为这个闻熏就是这个闻思的意思在，啊，熏是讲学习，啊，修行的方法前面跟诸位说过，梵文文自信，信成无上道啊。 换一句话说，他是用六根根性接触外面的境界，这叫做闻熏闻修。而不是用心心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心心所它是又能有所，又能染的这个心，这个心，有所染的处所，能所不断呐。如果用六根根性，用见性见色性，闻性闻身性，这个里面能所双忘啊。这才能够啊见性啊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修学的方法。后面这个两句呢，这是讲他成就之后的作用，不无作妙力，古上的大用，无足，它是不像二乘，或者是全教菩萨所证的极灭，二乘菩萨所证的偏真涅槃呢，他还是在有作为，菩萨所证的是无作无作为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大用啊，是从体起用啊，不带一丝毫的情实，这个叫大用啊。妙妙就是无染啊，有染着有能所就不妙了啊，离开了能所染着，这是妙啊。自在成就啊，这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，所以菩萨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，绝不是菩萨起一个心动一个念，不是啊。再者诸位说，菩萨的这个感应是无所不在的啊，就好像这个夜晚呢，天上的月亮一样啊，没有一点分别心，普照大地啊，哪个地方有水呀，哪个地方就现月影啊，那就好像感应道交啊。我们端一盆水在四地，哎，盆里面有月亮的影子。我们要是把这个月亮呢比作观音菩萨啊，这个月影呢就是观音菩萨的三十二应身好，我们没有这个水，没有这个水呀，这个月光在不在呢？在呀，有水它显现出来，没有水它还在啊，再怎么样呢它不显啊，诸佛菩萨确实是如此。所以我们的心清净就像那个水清净一样啊，我们心清净了，你这个心里面呢就显 佛菩萨的境界相就显现。那么这个就叫做感应道交啊，可见的诸佛菩萨的应是永恒的，从无间断啊，显与不显呢，在我们自己的心啊，我们的心清净了就显啊，诸佛菩萨神力加持，自己感觉得到，自己晓得清清楚楚，一分清净就有一分感应，十分清净就有十分的感应。啊，这心极不清净，这就没有感应。可见的感应道交这桩事情是在我们自己啊，不在佛菩萨那边，千万不要错怪了。哎呀，我这个人这么好，对佛菩萨这么恭敬，佛菩萨怎么没照顾我？你要这样想法，就大错了啊。所以这个叫自在成就啊。如果他要有心起心动念，就不自在了啊。同样的，我们自己在修学求证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这个心里面有求就不自在，就是障碍啊。修学一切法门，绝不可以着修学之相啊，你着修学之相就不容易成就啊。修行所谓的是三轮体空啊，不着修行相，那么就很容易成就。这是把三十二应啊介绍完了，下面呢讲十四无为啊，请看经文。世尊，我复以此问讯文修，净刚三昧，五祖妙理，于诸十方三十六道一切众生，同悲两故，令诸众生与我身心啊，获十四种啊无为功德。那么前面三十二应呢，是上合诸佛的大慈大悲这一段呢，就是下合六道众生同一悲量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，他能够上合诸佛的慈力，他能够下合六道众生的悲量，都是依金刚三昧五祖妙理而得到的。啊，这个两句话呢，都是说的大定啊。啊，注重的是金刚三昧，这个五祖妙理啊，无非是金刚三昧的作用而已。啊，我们得到三昧了，当然就起作用。啊，当然就起作用。所以这是我们修学关键的所在。佛法里面所谓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是修金刚三昧啊，特别是这一部楞严经，楞严经里面所讲的楞严大定啊， 就是此地所说的金刚三力。悲是悲也，自己沉沦在六道里面啊，这是说的六道众生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这个都是叫觉悟的众生，他要不觉悟，他一天到晚迷惑颠倒啊，他怎么会自己悲叹自己的沉沦呢？啊，所以一个人自觉了，他才晓得啊，为什么诸佛菩萨在三界当中游戏神通，自在无足啊，我们今天堕落在六道生死轮回。能想到这一点呢，这就是觉悟啊，这个就可以回头了啊。娘呢是盼望啊，我们自己先觉悟了啊，觉悟可惜，可是自己没有自度的能力，盼望着佛菩萨伸出援手来帮我们的忙啊，这就是娘啊啊，俗话所谓求佛菩萨来救度我们啊，这在起信论里面说啊，就是十觉智啊，有这个一念呢，这就是十觉智现前。这一念非常非常的可贵，因为有这一念呢，就与佛菩萨感应到交了啊，观世音菩萨就会现身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诸佛菩萨与一切众生同业发生故啊，啊，所以众生悲就是菩萨悲啊，菩萨与众生同悲啊，众生有这个两忘之心，菩萨同样也有两忘之心，这是所谓同体大悲呀，所以能够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。啊，因此这个悲娘就是这十四类五威的根本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果我们没有悲娘之心啊，诸佛菩萨再大的神通，再大的愿力都帮不上忙啊。我们今天想求佛菩萨加持啊，求佛菩萨保佑，你要不懂这个道理，你这个东西，这个求愿呢是虚妄的，是会落空的啊。所以俗话常说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，但是求有求的理论，有求的方法啊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跟我们说啊，求的理论与方法，句句话都是踏实的，是自己天正境界里面流露出来。那么我们自己必须要有正念才能够理解